大五姐，咁呢節咧，我哋講少普京啦。嗱，就其實我哋初頭，我自己初頭估咧，就普京嗰個連任，即係嗰個修憲咧，會有少少阻滯嘅，因為基於咧俄羅斯嗰個疫情咁嚴重啦。 係啊。 咁但係turnout就好似都好順利喎。 啊，冇計啊，真係佢。我要俾一張圖大家睇，睇下佢哋依家點樣投票。 嗯。 哇，可能是香港會變成咁㗎。 嗯。 係啦。就係、是、上門嚇。投票不用出門口，真係上門。 呢個係普京嚟嘅， 唔係，係嗰啲票站人員啫。 OK， 係啦，咁上門逐家逐户咁樣去收啲選票咯。 嗯， 哇！大家諗下，真係第日香港咁樣，開心死咯！民建聯 唔使啦，嗰、那個票一定係 咁樣係咁懟落去， 一定係已經係知道係個結果㗎啦。 係啊，所以 咁但係點解俄羅斯人又制嘅？ 我諗俄羅斯人佢哋本身咧，佢哋係好崇尚建制，好崇尚權力。我諗會係俄羅斯人嘅其中一個特徵啦，係啦。咁普京佢係做講翻啦，其實佢自己都做到嘢。佢做嘅嘢就係將俄羅斯經濟起碼喺2000年之後係穩定咗，同埋俄羅斯人有陣時諗翻起以前咧，有太多不同的角色在市場上面不斷地洗環手壟斷，變成自己的小市民就完完全全是沒有自己的主權生命主權、反而有個政府在這裡製造市場秩序呢，對於俄羅斯人來說是有個安全感。 簡單來說就是個社會比較穩定一點，儘管這個穩定本身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或者是不民主的地方，但是他們說的就是喂，總好過之前啦，總好過葉利欽嗰個年代啦。 係啊，同埋年輕一代佢哋嘅反對聲音係多好多嘅，但係始終老嗰一代仲係好多，都係留喺度嘛。咁老嗰一代，尤其是經歷過90年代嗰啲咧，就真係好怕會行翻去以前個位嗰度。同埋就話依四年嚟啦，自從呢一個 Donald Trump 上台以嚟，咁俄羅斯對西方嗰個角力都係少咗。咁對於俄羅斯人嚟講，其實都會係間接幫普京拉票嘅。因為就係話俄羅斯喺國際舞台上面真係受把少咗。民眾就會覺得咁係因為政府做到嘢，所以我哋就唔使收咁多把啦咁樣。但係其實咁佢哋，我諗最應該多謝嘅係中國咯，因為中國就幫俄羅斯受到把，可以講話呢四年嚟真係奧巴馬。 如果冇中國嘅話咧，俄羅斯就變成美國第一敵人。 係啦，咁但係好似以前奧巴馬咁樣，成日咧奧巴馬就同埋Angela Merkel 成日咁遮住俄羅斯啊嘛，即係由2014年開始。但係當呢一個 Donald Trump 上台之後，佢嗰個首要敵人不是俄羅斯。 仲有，如果是這樣的話，俄羅斯可以兩邊抽水。 是啊，依家就 左右逢源。 依家就是自從呢個中印發生衝突之後咧，俄羅斯佢哋係籌備緊一個北結盟，即係新一個北結盟運動嘅。 哦，這個喺新聞入邊我睇唔到喎。你呢個係咪蘇聯嘅俄羅斯嘅消息嚟？ 係啊，俄羅斯都係一啲智囊裡面佢哋智囊消息嚟㗎啦，都係喺度探討一下呢個北結盟運動，即係喺一場新冷戰裏面個北結盟運動嗰個可行性咁樣，都係一致咁樣認為係好合乎俄羅斯利益嘅。但係真係大家讀過國際，即係讀國際關係出身嘅朋友都知道呢一個北結盟運動佢嗰個真正意義係乜嘢啦？即係雖然講就講話唔同蘇聯又或者唔同美國去靠攏 佢嗱，嗰個結意思係咁樣嘅，因為當其時咧喺呢個冷戰嘅時候咧係分兩大陣營噶嘛。 係啊， 咁啊一個咧就以美國為首啦，一個以蘇聯為首啦。咁蘇聯收尾同呢個中國鬧翻咗啦，咁中國打咁啊，所以搞咗叫第三世界，即係三個世界啦。第一世界係超級強國啦，第二世界譬如英國啊、法國啊啲，第三世界中國。同埋啲亞非拉國家啦， 係啊， 好啦，但係有啲人係唔中意咁樣噶嘛，譬如印度就係，喂，我又唔想黐你中國，我亦都唔想黐你兩個大國之間嘅呢啲咁嘅糾紛，我就拉攏埋呢啲唔想糾，即係唔想介入呢件事入邊，大家又共同你嗰啲班咧，就自己行埋一齊。 係啊， 咁所以當其時咧，有邊扎咧就其中一個想搞過、想參與過咧就係印尼。係 啊。 但印尼後來就被 蘇加諾 後來就被中央情報局和他的下屬 蘇哈圖 推翻了、 啊、 咁自此之後咧，就係印尼咧就親西親西親誒、親西方嘅。係 啊，咁講翻先，即係呢一個所謂嘅新一輪不結盟運動啦。咁對於中國嚟講，其實唔係一個好事嚟嘅，就係話佢會因為以前不結盟運動對於蘇聯嗰、那個利益是有直接影響的，就是因為就話哦，當有些國家佢係唔想咁表面親蘇的話咧，佢哋就會行呢個不結盟運動，即係但係一方面又要啊制衡住蘇聯佢嗰個利益擴張，但係另一方面又啊向蘇聯擺姿態啊，我哋都唔係話唔親近你，但係你要俾著數我咯咁樣。 梗係一定，大家都梗係講著數啦。係 啦，所以喺未來喺個所謂嘅新不結盟運動裡面，究竟啊，即係其他國家會唔會照板煮碗咁樣，即係向中國有一個咁樣嘅請求咧？啊，咁係絕對有可能㗎啦。同埋第二，所謂嘅新一輪不結盟運動，咁係咪代表直接？削弱了中國對其他、同盟國啦，又或者潛在同盟國嗰個 appeal 咧，咁呢一個絕對啊，因為對呢啲國家嚟講，佢哋如果唔想喺呢場新冷戰上面表態嘅話，即係參加呢一個新不結盟運動，咁就絕對係符合佢哋國家利益嘅咯。 但係問題咁樣咧，就唔同以前啦，因為而家牽涉好多經濟關係度，以前就純粹意識形態關係啦，即係譬如話、我係資本主義國家，我就即係親美國。咁我如果係信奉社會主義，我就親蘇聯啦。但係而家牽涉咗，即係話實際上一個經濟關係嘅界線嚟㗎嘛。係 啊， 就係邊個國家同想同中國做生意多啲？啊，舉個例，譬如土耳其，佢唔中意美國，即係覺得美國太煩，佢咪同中國做多啲生意咯。做多啲生意，其中一樣嘢簽咗一個即係協議係咩咧？就係以交易以人民幣作為交易。好啦。嗱，呢一筆咧，我將來會講嘅。但係頭先阿朱玲講嗰樣嘢咧，牽涉一個即係所謂我哋一路我哋希望呢個節目入邊介紹咩，就係所謂嗰啲地緣政治嘅概念，就係、結盟運動。結盟運動其實就唔使諗得咁深嘅，就等於你細路仔嘅時候咧，你中意同邊個同學仔玩嘅。咁有啲同學仔你中意同佢玩嘅原因好簡單，因為你有著數嘛。譬如舉個例咧，佢同佢玩咧有糖食。咁你梗係同佢玩啦，係咪？你同佢玩有玩具玩，咁你同佢玩啦。咁有啲就唔係，有啲係因為你中意佢啦，即係同佢 friend 啦咁樣。咁即係嗰個同佢 friend， 如果喺即係反映國家入邊，就大家文化上相同嘅，即係文化上比較接近嘅。咁而家出現嗰個問題咩？頭先阿朱玲講起嗰度咧，如果我哋即係對應翻今日嗰個話題咩咧？就因為香港呢、這個實施港區國安法。它現在就形成了世界上兩大陣營。今天在中國呢，即是在它發布了消息，就是以古巴、埃及等國家50多個是支持香港實行國家安全法。 其實他哋同香港嗰啲經濟利益係冇， 你諗下， 佢哋都冇乜，同香港冇乜經濟利益。 你古巴管乜關係差事咩？真係 係啊，同埋俄羅斯咁樣，即係俄羅斯 就黐， 俄港關係， 俄港有關係， 基本上係唔存在 嘅。係啊，但係咧，呢個係一個國際政治嘅話題嚟嘅，就係、大家而家譬如個世界點樣分法啦，邊啲係敵對力量，邊啲係結盟力量。我晨早講，即係我。我一個月前已經講咗，喺呢個節目講咗啦，就係遲啲個國際形勢係以香港問題作為劃線嘅。邊啲國家支持呢、這個香港嘅港區國安法？邊啲國家反對嘅？形成咗兩個陣營。個原因唔係因為佢哋同香港好 friend 啊，其實好多國家同香港冇乜感覺。但係問題就係因為。美國和中國都要求以這件事作為劃界， 但是這件事其實表個態又真的非常廉價的，而且 表個態只是收錢的嘛，古巴為何肯落答呢？因為你有中國援助嘛， 是， 但是中國援助之後，美國就很不老禮咯，美國不老禮就是你給那麼多錢古巴，就是在後面搞我而已，是吧？這個就是其實我想一直在這個節目去表達那件事來的，就是第一樣嘢咧，我哋睇，譬如我哋自己本身嘅問題咧，喺以前咧，即係講緊幾年前咧，其實就去唔到呢個 level 嘅，即係我哋講嚟講去都係自己嘢嚟嘅，出唔到嚟門。但係到今日咧，你個視覺應該就唔止喺香港呢個問題，你成日諗一樣嘢就係、亦都好強調，即係我覺得大家要諗一樣嘢就係、我哋呢度做咩嘢， 觸動到其他世界會出現一啲咩嘅反應，翻翻嚟影響翻我哋咯。咁而家嗰樣嘢就好簡單，就係話，雖然我哋今日人數唔多啫，但係嗰個格局，即係嗰個趨勢已經形成咗啊嘛，就係你而家成個世界要以香港作為一個畫一條線。咁畫咗呢條線咧，就唔係我哋香港決定嘅咯。跟住呢啲國，即係呢兩個陣營自己點樣玩法咧，就翻翻嚟影響翻我哋。 咁呢個都係絕對嘅，我會講話香港問題成為咗一個世界事務嘅其中一個風眼，其中一個 風眼 熱點咁樣 嚇。係啊，咁但係 anyway， 我覺得咧，即係無論點都好啦，即係我哋永遠唔能，即係我哋一路都唔可以忘記一樣嘢，就係喺舊年啦，甚至我哋可以遠少少啦，譬如話講緊2016年嘅魚蛋革命，即係有人為咗呢件即係魚蛋革命而坐監。 係。 而他坐監的前個時間是很長的，到今年了，藏有一個即係被指係汽油彈都坐兩年幾，他都未掟啦嚇，即係你揸住已經兩年幾啦。即係我哋去講任何嘢嘅時候咧，我哋個立場必定係要以呢班人為他哋嗰個犧牲咗而付出代價嘅，我哋要。能夠令到佢見到呢個代價本身係值得嘅，即係唔好佢哋坐完監出嚟，大家都完全唔記得，亦都冇任何意義，係咪啊？咁跟住落嚟，其他人就冇鬥志去做，再即係繼續呢樣。 其實場運動 lose 鬥志咧，真係啊！即係有陣時我自己都會，真係都會沉下嘅。我諗啊，其中好大原因就係不斷咁樣被人，即係被人有係會有離棄感嘅。即係有陣時後生仔出完去之後啊，翻到去見到啲人喺度各顧各咁樣，即係好似生活如常咁樣。其實啊，有陣時同翻身邊同齡朋友傾偈係真係有種氣力感。 唔係好巧，譬如話你衝到去啊，你覺得好似好話好轟轟烈烈咁樣翻嚟咧。冇人都會，冇人會覺得呢樣嘢好緊要。我覺得 走啦，走啦， 走啦， 走啦 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大家唔好為咗呢個 BNO 啊，有任何興高采烈啊，甚至即係覺得好高興嘅。最緊要記住一樣嘢，就係而家好多年青人係要坐監，有啲被坐，即係有啲就快要坐。係 被誣告添啊！ 被誣告嘅，有啲被屈嘅，有啲被打嘅，係咪？有啲失咗蹤嘅，係咪？有啲好彷徨嘅，彷徨喺經濟壓力方面啦，甚至有啲人佢。參與過運動之後，佢精神受困擾，佢要睇心理醫生， 係嘛？ 同埋要食即係嗰個精神科嘅藥物。咁反而啲人你即係你係要去時時刻刻都去提醒自己要做一啲嘢，令到覺得佢哋個付出同犧牲係值得嘅咯。好啦，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多謝。